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以主题105年2016年9月27号向大学师生员工发去了历史性书信，主题革命的新时代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在按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宏伟蓝图，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大力展开总攻击战的历史性时期，金日成综合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喜迎建校70周年，对此表示热烈祝贺。金日成综合大学是一个培养民族干部的中心基地，是一座主体科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它的历程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主体的教育思想理论和卓越领导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是全体师生员工和毕业生抱着对党和领袖的赤胆忠心，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奋斗的火热爱国忠诚所谱写的历史。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把教育工作、培养民族干部工作当作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国事中之国事，在解放后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也首先给建立了综合大学。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和特别关心，为综合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样板大学，龙南山地区建设成为一个世上最好的大学村而打造了牢固的基础。伟大的金正恩同志总是深切关心金日成综合大学工作，英明的领导大学圆满完成其在时代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他早年登上龙南山岗立下历史的誓言后，积极领导大学在教育工作中切实树立主体，还把大学转变成为了一所把对领袖忠诚做第一生命的领袖的大学和主体科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世上有很多因其悠久历史和传统而出名的大学，但是以万众仰望的伟大太阳的名字充满光荣，以两位领袖不灭的领导业解放光辉的大学，只有金日成综合大学一个。我们党最坚决维护和永远弘扬两位伟大领袖为金日成综合大学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革命业绩，适应时代和革命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综合大学，使之成为世界级大学的工作给予深切关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今天摆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的神圣任务是，要根据主体革命的新时代要求，大量培养出忠于党和革命又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革命人才，做出尖端科研成绩，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为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恩主义化事业做出积极贡献。金日成综合大学要圆满完成自己在时代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就必须加强和发展大学，使之永远成为一所两位伟大领袖的大学。把大学加强和发展成为两位伟大领袖的大学，使之作为领袖的大学坚持其革命性质和本色，扬名于世，这是主体革命的新时代金日成综合大学建设的总的方向。金日成综合大学要永远坚持大学把对党和领袖忠诚做第一生命的光荣历史和传统，并世世代代跨世纪的发扬下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适应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革命大学很高的权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金日成综合大学，使之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发展大学，使之成为把教育和科研密切结合起来，以培养创造型人才、创造尖端科学理论和技术为主的大学，这是在建设第一流大学方面的重要任务。金日成综合大学要根据第一流大学的特点来改进和完善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体系和教学管理。金日成综合大学要在革新教育方法方面树立全国的榜样，要根据综合大学的性质来创设旨在培养宇宙航空技术和化学工业部门等尖端领域重要部门人才的学院、系和专业，还要适应科学的总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开拓新的边界科学，培养其部门的人才。 金日成综合大学要把远程教育大学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社会科学部门远程教育据点，并增加专业和学生数，把大学扩大和发展成为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从而积极贡献于实现我们党的全民科技人才化方针。要有目的、有意识地推进把金日成综合大学变成国际学术交流据点的工作。敬爱的金正同志指出，金日成综合大学教师和研究师都是培养革命的核心骨干和世界级人才的职业革命家。金日成综合大学教师和研究师都要成为一个以自己的实际榜样来教育和教养学生的真正教育工作者和教养者，要成为一个因实力很高、品德高尚、功绩显著而博得大学生、社会干部和劳动者爱戴和尊敬的好导师。敬爱的金正同志指出，全体学生都要把挂在大学电子图书馆里的金正同志亲笔题词的含义铭刻在心，提出做一个向全世界彰显金日成民族、金正日朝鲜威仪的革命骨干和新世纪优秀人才的很高目标，奋发图强，学习再学习。敬爱的金正同志指出，要对发展金日成综合大学达到世界第一流大学水平的工作，集中党级和国家级力量。大学要本着自立自强的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世界趋势，制定旨在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又科学又可行的战略和目标，并一个一个的认真加以执行。金日成综合大学地区临近有两位伟大领袖，以生前的荣子安卧的锦绣山太阳宫，是一草一木都凝聚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关怀的一个大革命实际地区。大学的师生员工都要竭尽纯洁的忠诚和爱国之心，进一步办好并精心管理大学，使金日成综合大学成为一个最良好的教育教养据点和科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敬爱的金正同志指出，要增强金日成综合大学党委和所属各大学学院党委的职能和作用。大学党委要坚持把切实贯彻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维护和弘扬其领导业绩的工作作为生命线。敬爱的金正同志指出，提高大学理事会和大学党指导委员会的作用是重要的。大学理事会和大学党指导委员会要采取措施来解决在提高本大学和所属各大学学院的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水平，加强和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方面的重要问题。敬爱的金正同志指出，我们党和人民对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期待是很大的，坚信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全体教师、研究师、干部、职工和学生都会遵循党中央的意图发展大学，使之永远成为两位伟大领袖的大学，堂堂的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前列，从而圆满完成自己在时代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神圣使命和任务。